最佳新人？岳云、贺武、昭华三家工会的人之前可没听过之前赵玉哲的自我介绍，此时听到这个名字当然都是一惊。 赵玉哲在哪儿？在哪儿啊？ 不少人当场就已经叫了出来了。虽然他们都不是呼啸战队的支持者，但这些得奖选手首先必须是一个广泛受到关注和好评的选手，很少会有荣耀粉是不知道的。这种被围观的场面其实是赵玉哲比较喜欢的，但是此时的情况显然有些不对劲儿了。他还沉浸在叶修刚刚的那句话里，被欺负了，这就是这帮人眼中自己的形象吗？那自己成什么了？被欺负，那和被击败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呢。自己堂堂职业选手，最佳新人，被欺负了。赵玉哲完全不能容忍这个措辞，也就顾不上去享受被围观的待遇了。可是要怎么去解释这个事儿，他也想不出什么言辞。他能想到的依然是战斗，用战斗来彰显自己的实力，让这里的所有人知道自己是绝不可能被欺负的。马塔西风在感慨了一下大神看问题就是透彻后，随后也就意识到，这话一出，哪怕他们现在处于面对四家工会的绝对劣势，赵玉哲恐怕也绝不会走了。而且马塔西风也多少有些明白，赵玉哲为什么还要找到一展天下的人一战。或许就是大神这种不以为然的轻视态度，让这个骄傲的最佳新人有些受不了了。这样一来，马太西风也就把握准了赵玉哲这一战的目的。这一战胜负其实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要打出自己的水平。马太西风真的不想在这里陪赵玉哲打出什么水平，但是事已至此，他们也已经没有退路。精英团里好些个粉丝赫然也因为叶修刚刚那句话中所含的不以为然的态度激怒了。赵玉哲更是在此时已经开口： 少废话了。啊，这个就是赵玉哲吗？ 立即有人找到了他。分烟井的站位和呼啸山庄的其他人还是很能区分开的。 不是开的他的元素法师韶光幻啊？ 有人说着。韶光幻是赵玉哲在呼啸战队中所用的角色，一个新人用的号通常不会有多强大，但终归是比网游圈的玩家账号要强入许多，还是很值得围观的。但现在分烟井一个在网游里大家都没听到的名号，赵玉哲只是藏在这个角色后面而已，这种情况玩家普遍会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 情况有点复杂，想办法突围吧。 这时马塔西风给赵玉哲去了条消息，他到底还是要做些什么的。此时人家四家工会一起对拼，结局简直不会有什么悬念。在这种情况下突围是很正常的决定，而且在摸清楚赵玉哲的心思后，马塔西风顿时也就明白了，赵玉哲也不求死战，突围一样可以让他打出水平嘛。这样的结果算是不错的，皆大欢喜。不过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马塔西风希望赵玉哲不要想到，这本是他们主动挑衅，现在他们要走，对方未必就会为难，没准随便就放他们离开呢。突围一说其实是有点牵强的，呼啸山庄如果不打，对方又何必要围？马塔西风希望只是他们突围时的攻击让对方随手还击一下，然后就默契地放他们离去就是。从大神两次通透地看穿问题，马塔西风相信，如果大神不想和他们真的在这儿死拼一场的话，那他们一突，大神马上就会和他们形成默契的。 冲！ 这时马塔西风收到了赵玉哲的回复，到底是何意思他也揣摩不清楚， 可是也来不及去问了，因为赵宇哲已经出手，分烟警法杖一挥，已经朝前指去。马踏西风这一看，这就算是突围，也是选了最强硬的地方突啊。分烟警的法术赫然是丢向了站出来和他说话的悟道君。用丢或许还不太恰当，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化。元素法师技能冰线，法力化过之处将会留下一道冰线，冰线会在随后的一秒内形成法术结界，凡触碰到冰线者将被100%冻结4秒，而冰线的存留时间从形成结界算起可以长达12秒，而这法术的释放持续时间是3秒，也就是说3秒中能画出多长的冰线，那全凭操作者的手速来决定。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强力的技能，但是也用一点要注意的是，灌注法力画线的地方是不允许有玩家角色或是 NPC 的，也就是说不能直接把线画到角色身上然后冰冻，线只能留在场景里，然后等结界形成，玩家或 NPC 被动地触碰到才行。在画线的过程中，一旦把冰线引到了角色身上，那技能就会被强行中断。分烟警法杖一指，法力已从杖端源源不断地灌输出去，地上所指之处兵器已经开始弥漫，众一看便知这是在画冰线，但这冰线所弥漫的速度让所有人体会到了什么叫职业选手。在赵玉哲快速移动鼠标的引导下，那冰线急速画出的速度几乎无法用肉眼去捕捉，倒是有玩家想用角色去撞着冰线阻止这技能，但是角色的移动完全跟不上冰线的移动，挥舞着鼠标把东西移动得比角色跑得快，这倒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但在这样的过程中要移得准，难度自然就不一样了。赵玉哲这种经过专项训练的兵线走得又快又准，他没有急切地把叶修的悟道君作为目标，而是先划线给予其他玩家最大的阻挠，而叶修呢，此时死盯着兵线的走势，角色却是急速一个后跳。来不及吧，这是所有人的念头，悟道君的这点移动速度完全无法和冰线的游走相提并论，这庞大的差距让所有人都轻易判断出悟道君是绝对会被冰线形成的结界和人群分隔开的。就在这时，后跳落地的悟道君跟着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地起落，就在所有人都觉得不解的时候，却发现冰线的走向突然变了，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顺畅地一路横走过去，切悟道君和他们切开，结果这时突然朝内一弯，这个变化在众人看来实在是毫无意义，谁想这时悟道君的身后突然两道圣洁的白光绽放开去，左右纷飞，跟着悟道君就这样滞留在了半空而没有下落。牧师技能天使之翼，这技能的视觉效果华丽无比，此时的悟道君身后两扇翅膀完全是白光所凝结成的，闪亮的让人无法直视，连悟道君的衣着面容都被映衬的模糊起来，像看起来真像是圣光沐浴下降临人间的天使。但在这华丽的视觉效果之下，这技能的作用却是极其简单，就是眼前所有人看到的让角色滞空不会落地罢了，这期间角色也还是可以移动，但却只能是保持在这个高度，不能上升，而下降的话等同于取消技能。这种时候干嘛要用天使之翼浮空？所有人都有些搞不懂了，因为即便是用了天使之翼也是无法穿越冰线形成的结界的，否则玩家们还头痛什么，看到冰线跳过去就完了， 这冰线所能封印的高度从视觉上是无法判断的，经过玩家测试，至少知道不是没有极限的。但是目前玩家所拥有的所有手段都无法直接从冰线上越过，知道它不是没有极限，那是利用了地形的高度差尝试出的。正常情况下，人人都当它是没有极限的。这个天使之翼的意图所有人不明，结果还没等所有人多想一下的时候，天使之翼就已经被取消了。悟道君突然下坠，分烟井所画的冰线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但是却终归没能画到悟道君的身后去。没从悟道君的身后走过，那可就意味着冰线将悟道君和众人分隔失败啊。到了这一刻，才有玩家突然明白了悟道君刚才那莫名一跳的意图。那一跳，悟道君在平面坐标上没有移动，但在垂直坐标上却是拔高了。他换了位置，而这一换位置要挡的不是其他东西，而是赵宇哲的鼠标光标。画线的操作是点击右键不放，然后光标引导。光标指向角色时，冰线走到角色，技能就会终结。玩家们看着冰线的游走，想去撞，那自然是根本跟不上冰线的速度。而悟道君的这一跳，完全就是判断出了自己在赵宇哲视角屏幕上所处的位置，而后用一跳改变自己的位置，而后去撞赵宇哲的鼠标光标。赵宇哲也正是因为如此，冰线才突然转了向，而后悟道君开天使之翼一个短滞空，跟着又是急速坠地。这或许同样是对对方光标位置判断清楚后的控制。两位职业级的选手在这当中进行了怎样的交锋，已经完全是普通玩家无法猜透了的。他们只知道一点，叶秋大神能用这样的手段，对荣耀的熟悉实在是已经登峰造极。他居然在看着分烟井的位置时，脑海中就勾画出了赵玉哲屏幕中分烟井视角的画面，再看冰线的移动，判断出了赵玉哲鼠标光标在这画面中所处在的位置。